来自王若琳翻唱的 Lemon Tree， 很有夏日的感觉哈。此刻呢，晚上9:05，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今天过生日的小头朋友你好，这首歌呢是你的好姐妹们为你送上的，希望你在长大一岁当中更美丽、更动人、更自信。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树叶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北京白天下了大暴雨，估计穿高跟鞋的女士朋友很少了，然后再加之呢，此刻回到家中的朋友大概都穿上拖鞋了。嗯，夏天其实更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平底啊，或者是这个拖鞋啊，让整个状态呢也松弛一些。包括我在直播间每次直播的时候也都会换上拖鞋，因为一待要待3个小时，还是希望和你一样体会着这种夜晚独有的给身心的一种捆绑的解开啊，一切都是很自然很放松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下，如果你想点歌送给谁的话呢，就可以告诉我了，不管是在留言下面告诉我，还是写小纸条，我都能看得见的。好的，继续爱得更久点。有时候呢，一首情歌可能要经历很多很多年，再刚好碰上你遇到一些事情，于是他们就非常吻合的让你觉得在唱自己。 没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 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你哼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一首老歌来自蔡明佑，我可以。对啊，也许遇到一个特别的人，你会发现你之前所有的原则，自己给自己定的很多的条条框框，大概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这大概就是人海茫茫中多看了他一眼的那个特别的人。今天晚上当然了，如果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祝福自己或者是祝福朋友家人都是可以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街角的祝福，这是一位朋友他要点给自己的。 Kitty 朋友你好，最近阴雨连绵，心情好像有点低落，常常会在晚上下班，严格意义上说是加班之后，听到这档节目，祝福自己吧。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

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近日在大同闭幕，最终《红海行动》获得了最佳动作片，吴京、段奕宏同获最佳动作男演员，吴京还获得了最佳动作片导演。《红海行动》中女演员蒋璐霞和《摔跤吧，爸爸》中的女演员法提玛·萨纳沙卡获得最佳动作女演员，洪金宝获得终身成就荣誉。在成龙的号召下，包括洪金宝、杨紫琼、白百合、王晶等几十名演员和歌手齐聚大同，现场星光熠熠，成龙本人更是乘坐直升机从天而降，场面非常热闹。颁奖晚会在白岩松和周涛主持下进行，成龙上台感谢大同市对于本届动作电影周的支持，也宣布自己愿为当地所有的特色产品进行公益代言，兑现此前星光行动的扶贫承诺。当晚最动人的一幕是由台上台下所有电影人共同献上的实景表演《我是动作人》，程家班把香港街头搬进了大同古城，动作演员重现电影中打斗的经典场面。演出过程中，程家班成员重现了特技演员日常的拼搏精神和无畏付出，看到了这一幕，坐在台下的成龙、杨紫琼、吴京等动作人都不禁潸然泪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欢迎各位光临我带给各位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可能会让你想起在学生时代，在你晚上看书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的简单的小调调，喜欢一个人的小情怀，也会在这样的节目当中被你听到。其实我们可以让自己在音乐中，或者说在轻松中减龄。 妈妈坐在门前，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常私人的一个新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也会感动到你们。不要永远学不会了。 暂时学不会不代表永远学不会，学不会也不代表就要放弃学习的机会。成长就是让我们在遇到问题之后，知道自己该如何学习，一天天变得强大起来。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陈绮贞，我喜欢像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里面唱到是九月，但现在在北京这个七月，我真的感觉到太多太多的雨水，下雨天真的是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同时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家里静下来，静心也静神，让自己好好的想一想，生命当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没有必要的。 匆匆那年，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很多朋友大概会有同学聚会啊，老友重逢啊，都希望你们可以在重逢那一刻惊喜于命运曾让你们靠得那么近。好吧，男左女右，再见。 下永远一起